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欢迎大家收听挑战新歌声的重播节目，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8:0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 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点击就可以进来了。那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 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嘉宾啊，叫做黎嘉浩。欢迎黎嘉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嘉浩，黎明的黎，嘉年华的嘉，浩浩荡荡的浩， 浩浩荡荡的浩啊，浩浩荡荡的这种气势感和热闹的感觉。 对，让你介绍，你怎么介绍？ 大家好，我是全国人民都叫这个名字的月月。 全国人民， 我是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月月呀。 哎，对，这个没错， 对对对，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月月。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也是厉害了哈，这个名字。 对，黎嘉浩啊，今天呢，嘉浩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这个自己的原创歌曲。 没错， 对，这个很重要。我们其实每天更多的是给大家推荐歌曲，给大家带来这 空中来，而且呢，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位小哥哥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很多非常多的惊喜。那还是同样的，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进入我们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黎嘉浩，一首原创歌曲，也是应该是属于自己最新的一张 EP 当中的 歌曲。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最符合他现状的一个心声啊，就是内心的声音， 内心的声音， 对，心声用歌声的方式来表。 说珍贵的等待不如自己来安排，住在自己的未来，拒绝一切束缚和崇拜，出发就是现在，每个角落都是我的舞台，不管别人冷眼相见，成功或失败，心中的信念如果想不要被这世界改变，就勇敢做自己，努力改变这世界，要热血要激烈，有梦就应该更狂野，去破茧去升天，与众不同才最特别，什么是改变，我就是改变， 只要敢改变， 我要的我都能实现， 什么是改变， 我就是改变， 怎样的改变， 这就是我要的改变，不变最悲哀，超越自己更精彩， 如果你还在徘徊，你要的未来定不回来，出发就是现在，每个角落都是我的舞台，不管别人冷眼相见，成功或失败，心中的信念，如果想不要被这世界改变，就勇敢做自己，努力改变这世界，要热血要激烈，有梦就应该更狂野，去破茧去沉淀，不同才最特别， 什么是改变， 我就是改变， 只要敢改变， 我要的我都能实现， 什么是改变， 我就是改变， 怎样的改变， 这就是我要的改变。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叫做《我要的改变》，来自于李佳浩。 佳浩的一首。 不好意思，有点紧张。 没有 关系，没有关系。 对对对，是我们、 这个真的每次都要跟来的嘉宾、跟他们讲一下这个话。 对对， 因为我们台的话筒是纯人声的话筒，要跟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讲一下，我们台的话筒呢是纯人声的话筒。 对对对。 之前有一个这个歌手，上完节目之后，这个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你们台真的是一个检验歌手实力的地方， 很真实， 很真实，是吗？所以一首歌唱下来感觉怎么样？ 还挺开心的， 还挺开心的， 会有一些失误吧，因为比较紧张。 我懂，因为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体验过，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之前我们自己也体验过， 对，就空落落的。所以说啊，我们所有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各位听到看到的，真的都是最真实的状态， 最真实的状态。 所以现在这样状态，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棒了。何况我们的佳浩其实年龄并不大，现在是几 岁？ 20岁，还在学校上学 是 吗？ 是的。 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是学酒店管理专业。 酒店管理专业。但是我知道你另外的身份除了学生之外是专业的歌手。 对，我是一名歌手。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强调他小，第一个他很小，然后可能就是在这个就是大家的演唱唱功上完全看不出来，感觉很成熟。 对。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很想知道这么小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很想去当歌手，而且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 EP， 已经有了自己的 EP 了，这个很容易的。 对，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你从小最小是多小？ 我记得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听到一首李琛的一首歌。 李琛的 对 哪首还记得吗？ 歌名是我歌名一下子忘了，但是这首歌对我，就让我的冲击很大，就给我的冲击非常大。 小学，我想一下，小学6、7、7、8岁吧，6、7、8岁，然后对内心就有了冲击。 对对对， 怎样的一首歌？ 那一首是一首情歌， 情歌。 对，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时我没有没有。对感情方面就是没有一定的认知， 所以当时是因为旋律。 当时如果对感情有一定的认知就坏了， 我们就又有 的 聊了。 是的，是的，所以就很感叹于就是音乐的一种魅力。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纯是听音乐的旋律，然后觉得哇好好听。 是的，是的。 然后，所以你的最初对于音乐的感知的记忆是在小学。 是的，是的。 那后来呢？ 后来，我并没有跟其他人说，然后就。把这个就当做一个秘密藏起来。对， 什么样的秘密？是自己喜欢音乐， 就是、自己喜欢音乐，就以后想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 就是发展一下。 嗯， 然后到了我高中的时候，我鼓起勇气跟我的家人说了，然后他们也很支持，然后也遇到了很多对我很好的老师，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吧。 嗯， 可以。 这个时候又有问题了，他说他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了家长的支持，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老师来帮助。那为什么现在学的是酒店管理，不专门的去学一下音乐或者是这个专业或这个学校呢？ 因为当时我想艺考的时候，因为我是很想去 往专业的方向去走， 尝试一下自己的能不能在这个专业方面有所成绩，然后当时是因为时间太紧迫了，就赶不上艺考，对，所以就只能 那就是先找一个专业先学着，然后我一边再去完善我的这条音乐的道路。 没错，而且你看现在也两不耽误哈，这个酒店管理做得也很好，然后同时还可以就是除了上学之外，现在已经变成了专业的歌手了， 集团酒店里边歌唱的最好的 啊。不 不敢， 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工作的这个地方未来就曾经梦想的工作的场合里面放的都是自己的歌，这也是一件 很享受， 是吧，也是一个很享受。可能你真正自己并不在酒店里面工作，但是突然发现哦，某一天来到自己曾经向往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哎，大家听到的都是自己的 歌，这 歌 好耳熟啊。 然后突然某一天大家都工作了之后，自己的同学发过来，哎，你知道吗，我工作的那个地方然后都在放你的音乐，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 是的，是的，想想都觉得很享受， 很享受哈。而且刚刚这首歌里面也说了，是为了梦而努力做一些自己改变的故事，其实是内心力量的一个迸发。那其实每个人都有梦，那童年的梦想，我相信你的梦想是不是就是做歌手？ 是的， 刚刚说了从小学开始，那童年的梦也是可以种出一棵树的，也可以变成一个大的房子，里面有各种各样我们想象的东西， 我们小时候想到的那些东西啊。 那么下一首歌就要来吗？为什么说了 这 样的一 个 想象？ 真的兜得蛮大的。 还好还好，就是童年的梦嘛。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来自我们黎家浩的下面一首歌，叫做 童 年的 房 子，一起来听， 一起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童年时候的印记吧。 嗯， 旧巷子，童年的街道换了样子，斑驳的灰色瓦房记录着当时，我将这种画面取名往事。装满回忆的陈旧巷子已经被岁月变成故事，曾最爱玩的游戏和看的电视也随着时间在慢慢消失。多希望童年能有一把钥匙，重新能开启快乐的儿时，那曾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过的房子是否早已没人记得地址。多希望童年能有一把钥匙，再怀念也不能回到当时。不管怎样，我有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锁在我最深位置，不会丢失。旧巷子 已经被岁月变成故事，曾最爱玩的游戏和看的电视也随着时间在慢慢消失。多希望童年能有一把钥匙，重新能开启快乐的儿时，那曾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过的房子，是否早已没人记得地址？多可惜童年没有一把钥匙，再怀念也不能回到当时。不管怎样，我有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锁在我心最深位置，不会丢失。可惜童年没有留下钥匙，再怀念也不能回到当时。不管怎样，我有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锁在我心最深位置，不会丢失。 现在第二首歌曲叫做《童年的房子》， 来自我们的黎家浩啊。 哎，这首歌有一点奇妙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来。 怎么样的奇妙？ 因为我刚一直在看的我们网友的留言啊，因为有好多人这个。首先感谢这些朋友们送出我们的小礼物啊，这个首先感谢大家送出的小礼物。然后我刚刚看到有人留言说，听家浩唱的这首歌曲，想到了自己小的时候住过的那些老房子和童年时候玩过的那些小伙伴。 就是童年时的那些回忆， 对， 所以我刚刚觉得这首歌唱出来有一点点的伤感，但是你刚刚说的奇怪， 我觉得它不能说奇怪吧，有点 奇妙， 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它整个从伴奏或者是说从它的曲风上面都有一点像之前或者说那种老一点的流行歌曲那种老民谣的感觉， 明白，就是那个有点复古风的那种感觉， 那种简单的鼓声，然后。钢琴这我有点忘了，记忆有点模糊了。对，反正就是那种真的很像最原来最复古的那种感觉。 那不如家浩来跟我们分析或分享一下你当时或者是演唱或创作这首歌时候的一些想法。 对，因为这首歌我们就想通过歌词还有旋律让大家穿越回去。 所以是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是的，想要让大家更有代入感，就能想到自己小时候的住过的一些房子啊，想到自己小时候的小伙伴。对，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你在听到我们刚刚为你分享网友的留言的时候，是不是感觉 对 自己成功了？ 挺开心的， 蛮不错的啊。 真的是唱出了自己最初的初衷，而且因为本来就是一种内容的表达嘛，就是内容加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你也在分享，让大家一起跟着你追忆童年。 对，我们还有朋友说啊，说这首歌应该有一首与之相对应的 MV 才好。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有计划吗？ 谢谢这位网友，我们会考虑的。对，我会 紧张。 对， 没有想到今天大家这么的激动，然后这么认可。 对，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喜欢吧，也希望我会去在意大家的留言。对。 希望可以让大家都喜欢我的歌曲。 明白。 对， 所以说我觉得马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首歌的一个 MV 了，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多多关注我们嘉浩的动态，包括微博什么的可以看到。 对，刚这首歌名呢叫做童年的房子，再加上刚刚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我要的改变，这两首歌加在一起，哎，那为什么要把第一首歌我要的改变作为整张 EP 的主打歌曲呢？ 因为我感觉我要的改变它是更加充满一种积极的向上的一种精神在，对，更励志一点。 嗯， 然后也希望就是让听众们能从歌曲里面得到一种力量，就是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 没错。 对， 哎啊，就是给大家带来这种力量感、 嗯， 然后追逐梦想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力量， 很能给人激励。 嗯，然后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自己那个时候的经历哦。所以第二首歌又出来了。 对的 。 总之很好听的两首原创歌曲，《我要的改变》和《童年的房子》，一首是追求现在的梦想，想要那种渴望未来更好生活的那种感觉，另外一首是回忆过去，不忘之前我为什么要选择做一名歌手。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嘉浩除了就是现在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之外，之前好像也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是吗？ 学校的比赛会多一点， 我看到就有很多，而且成绩都很好。 也不能说很好吧， 哎，好 就 对，那所以 就还不错，也不能 还不错。 对，还不错， 还不错。 哎，这个时候突然谦虚了哈。那之前参加这些比赛对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有什么影响吗？ 我感觉就是会让我自己更加自信吧。 嗯， 因为毕竟有了一些经验，就是上台的话有一些突发状况或者，对，会应对的比较自如一点。 你之前遇到过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都有，就在舞台上灯光突然全部黑了也遇到过，然 后怎么办呢？ 麦克风没有声音也遇到过。 其实就分别来说一下，假如说灯光熄灭， 我觉得灯光全黑这个比较吓人。 对，因为 底下可能就尖叫声起来了。 那灯光黑了之后呢，我会是第一时间就是通过，因为麦克风还是能用的，就会在麦克风里面就是让同学们就听众们，哎，大家等一等，我们的灯光出现了问题，然后就跟灯光老师那边去沟通，就是，对， 然后这个时候还继续唱， 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这 是 第一点。然后之后你要用歌声让大家安静下来， 就是看能不能恢复吧。一般的话灯光它是可以就因为它是小故障，一般都可以，对，在短时间修复过来。 这是第一种情况，刚刚说的第二种是， 麦克风没有声音。 对，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好尴尬，你的武器没有声音了。 对， 变成清唱了吗？ 不是清唱，大家还听不见， 就听不见，在舞台上面麦克风没有了声音。 那可是这样应该怎么办？假如说我们两个就是在表演唱歌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之前倒是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我就用了清唱。 清唱， 对，因为他换了一个麦没有坏掉了，换了一个麦又坏掉了。 然后 是的是的， 万一要是大家听不到怎么办？你就直接只是唱。 对，我直接只是唱，然后带着大家一块儿唱。 那我们的 那我比较幸运一点，因为 上面的朋友， 我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是我换了麦克风之后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我是比较幸运一点。 你说换成十个都会。 那有点太惨了，这个。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那可能是得罪哪个音响师。 但确实像这种类似的突发状况很正常，然后如果要是能把它处理得很漂亮的话，也是非常加分的哈。所以确实，比如说像之前参加比赛的这样的经历，让你收获了很多现场的经验。那比如说通过比赛，在这个专业度上演唱啊，然后包括是不是也会认识一些朋友和老师？ 是的，是的。有一些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的歌曲之后，他会发表一些比较对你有帮助的意见或建议。对， 我看很多好像其实在你不管是高中的时候还是大学的时候参加比赛，都会有很多老师陆陆续续的都给你带来很多的想法建议。 是的， 也带来很多的帮助哈。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参加比赛确实也是收获了很多，也变得更成熟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来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最新 EP 当中的歌曲，叫做可是还喜欢一起。 可是还喜欢， 可是还喜欢， 对，这首歌呢，这个也是 大佐老师突然就是意味深长的要读。 可是还喜欢， 对， 那到底 是还喜欢， 喜欢还是不喜欢呢？我们要把这个小悬念给它简单的留到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你看看这个嘉浩他整张最新EP里边的名字，其实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些名字大家都能直接看懂，但是他每一个名字背后我相信都有关于嘉浩也好，关于整个创作团队想要灌输到里面的一些故事。 嗯，有故事，有想法哈，有他们最初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听完嘉浩的音乐之后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和想法， 对， 以及想通过什么给他的一些建议，比如刚刚网友说的特别好，就是拍 MV 啊， 拍一个 MV， 对，或者怎么样的，大家可以多多把你们的想法也给到我们，我们会这个聊一聊哈，跟大家去互动一下，聊一聊，去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可行。 嗯，是的， 没错啊，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两条啊。这个安雅说啊，这个在刚听这首《童年的房子》的时候，她说记得小时候房子，妈妈说卖掉了，后来小伙伴们也都离开了生长的地方，各自发展。 嗯， 听了《童年的房子》呢，就很有画面感。确实，这跟我想的一样。虽然家里小时候房子没卖掉，但是也是，四处奔波，经常换这个小伙伴。 嗯，没错， 那种感觉真的很强烈。这首歌有很强的画面感啊。 嗯， 对。 而且现在大家长大了，回到家的时候，或者是即使现在换了住处，回到某一些熟悉的场景当中，发现哎，可能是物是人非，或者是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哈。可能内心就会有一些波澜。 当你看到某一个镜头或者是某一个画面，假如就像我刚刚听到嘉浩刚刚那个 这首歌曲， 特别对复古的旋律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之前那种感觉， 没错， 哎，特别棒。 嗯， 对，然后还看到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小礼物啊，还有说这个嘉浩加油，嘉浩特别帅的啊，等等等等。 感谢各位。 对，那我们的上半段节目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嘉浩给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哦，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嗯， 大家好，我还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大左，右边左边右边的那个王月，月月，突然就分不清左右了啊。总之我是大右月月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啊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更加推荐的就是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的。视频的办法有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这是什么动作，然后左下角呢就关爱青年计划，关爱的就是各位哦。然后同时呢点击我们左下角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个叫做挑战新歌声的这样的一栏，点击就可以进入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进来了，一起来加入我们的 能量满满的一天。 对，这就变成一个梗了。总之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阳光的，因为我们的嘉宾很重磅。 哎，没错啊。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我们的帅气的小哥哥黎嘉浩。欢迎 Hello, Hello, 欢迎来打个招呼。 再来打一遍招呼。 Hello, 我是黎嘉浩，黎明的黎，嘉年华的嘉，浩浩荡荡的浩。 嗯， 欢迎欢迎。 嗯，刚刚上半段的时候我并没有看仔细的看嘉浩在打招呼的样子啊，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从侧面看了一下，近距离看了一下，应该是所有人之中最近的那个距离看了一下，铺垫的好长。 这里面还有其他人吗？你不要吓我。 嘉浩真的是在打招呼的时候眼里也在放着光，而且是那种很柔情的光哦。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跟他的性格很像，就感觉是那种很温柔的男生，而且暖暖的这种性格。 对，那种阳光大男孩的感觉。 对对对，阳光又暖暖的这种感觉 会更贴近一点啊， 也很像他的歌声，他的歌曲的 这 种感觉。 哎，这个说得很 对，是不是？ 嗯，对。 嗯， 先来跟大家分享两条留言啊。我看到刚刚有好多朋友还在给我们送出小礼物，非常感 谢 啊！ 谢谢各位。 这个日出说童年的房子，童年的回忆。然后这个朗说满满正能量的歌手，嘉浩加油， 加油 啊！对，然后这条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是什么？ 说大左帅，大左右边美，不对， 哦、 是大左左边美。 哦，没关系，我叫大右，谢谢。 对 对，大右也美。然后这个安雅说可以挑战主持人吗？是这什么叫、 哦、 什么叫挑战主持人？ 挑战新歌声，然后已经被你们演变成了 挑战 主 持 人 是吗？啊，这个坑我不跳啊！ 我也就算了，因为每次都会， 每次我们俩 每次都车祸。 上只要一开嗓唱歌不说话的话、 嗯， 绝对是一个满满的车祸现场。 谁说的？我们唱歌特好听，人家白着呢。 人家白着，你这都哪儿的陈年老梗了？ 毕竟50岁的人嘛。 那是我的梗。 开个玩笑啊，总之还是感谢各位多多的支持。同时呢上半段的时段当中我们是听到了嘉浩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而且很温情、很动人、很向上、很励志。那下半时段同样也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 哎，没错啊、还是同样来自于嘉浩最新的 EP 当中的其他的单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叫做可是还喜欢。 可是还喜欢到底喜不喜欢呢？ 究竟喜不喜欢呢？ 哎，我们听一听歌。 一起让嘉浩的声音来告诉大家答案，到底还喜不喜欢。 好的，一起来 听，你来 听 这首歌曲、可是还喜欢，来自于黎嘉浩。 每一天的时间，每一秒的思念，都变成我弱点。想一直冒险，不想回到原点，期待我们能理解多。不想一直冒险，不想回到原点，期待我们能理解多一点。你渐渐地走远，翻过山，越过海角天涯，领略着世界。终于我们的爱还是没办法熄灭，时间一点一点痛。 走从前，当沉默成为了我们回忆的语言，除了给你成全我还能怎样。可是还喜欢，真的好喜欢，可除了喜欢还能怎么办。就算还喜欢，就算还心酸，都与你无关。冷战的那些天，奇迹也没出现，不想回到原点，就当最后考验，再说一次抱歉，你却还是离开了我视线。你渐渐地走远，翻过山，越过海角，天涯领略着世界。终于我们的爱还是没办法熄灭，时间一点一点偷走从前，当沉默成为了我们唯一的语言，除了给你成全我还能怎样。可是还喜欢，真的好喜欢，可除了喜欢还能怎么办。就算还喜欢，就算会心酸，都与你无关。可是还喜欢，真的好喜欢，可除了喜欢还能怎么办。就算还喜欢，就算会心酸，都与你无关。每一秒的思念，每一次的走远，也许会痊愈吧。 哇哦，好暖呀。 嗯。对，刚刚这首歌曲啊叫做可是还喜欢，虽然可能从歌名啊或者是他的歌词里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伤感，但是林浩的声音却丝毫不能让人感受到这种， 甚至还会让你的内心当中去产生一点点的波澜，可能会顺着他的回忆去，顺着他的歌声去回忆起之前很多很多的经历，然后但是呢就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向阳的部分，可能是他声音带来的。 对，这个真的很有必要，很特殊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自身的条件啊，包括他后来对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都是很暖的。 对， 哎、真的是很棒。 嘉浩给我们简单的讲讲这首歌曲吧，为什么叫做可是还喜欢呢？ 嗯，这首歌词就是歌词里面写的是男女主人公，然后因为一些矛盾、 是不是你？ 我能说不是吗？ 也没关系，你也可以说是， 你也可以说是。就是我们 强行主持人把他拉进去，拉到坑里。嗯， 就是可能很多情侣之间也会出现一种这样的矛盾，然后很可惜两个人就分开了，但是在内心深处呢，其实还是会对他有一些怀念呀。会有一些默默的关心在里面。 嗯，明白。所以 或者说有点小的遗憾。 对， 有一些遗憾在其中。 是的。 所以这真的不是你的故事吗？已经好奇到这个程度了哈。 嗯，好了，我们不要开玩笑了。所以真的不是吗？ 这坑我不跳。 好嘞，现在我们的所有嘉宾已经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哈、我们下一次回头开个会研究一下。 开个会研究一下，不能这样啊。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脚本走 啊。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热情，而且还有甚至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有几回闻啊，谢谢让我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然后还有说可是还喜欢一个大叹号啊，很好听。还有说不是所有分开都是撕心裂肺啊。 这个确实很轻柔很温柔，同时那种力量也是让人感到有一些揪心有一些心疼的。那同时还有说这歌好听，谢谢歌者，然后还有送出各种各样的小熊玫瑰花啊，开口醉啊，有朋友留言开口醉，开口就让人醉掉了哇。 嗯， 同时还说 就 是喜欢你，棒棒的，暖暖的，好喜欢我，天哪天哪，太多了。 嗯，对，真的。 还有说想到了前任，这个我就不再继续念了。 这个就不要再继续念了。 对对对， 这个反正 这真的有点伤感了。 对，对于前任来说嘛，毕竟这首歌曲叫做《可是还喜欢》，对于前任来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都会有一些这个遗憾在心中的。 对， 那同时还有说《明日之星》啊，真的是一个大的棒，大的赞，这样的一个表情， 巨赞。 对对对，对，是的，总之是很多很多的留言，感谢各位。 嗯，对，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嘉浩现在毕竟还在念大学， 是的， 对。那在读大学的过程当中，就包括现在，一方面在念书，一方面在做专业的歌手，会不会觉得两方面有一点不平衡，或者说我哪方面孰轻孰重一点？这个有没有考虑过？ 我觉得看情况吧。就是如果有一些很重要的演出或者活动的话，那么我还是会向学校那边请假的。 嗯， 因为对，也不想耽误自己的事业。对，但是学习也是很有必要的哦。 嗯， 就是一定不能放弃学习。 嗯， 对。 嗯， 学习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唱歌也是一辈子。对， 哇哦，哇， 他是 98年的， 怎么了？ 我觉得很成熟，这句话说出来，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包括他自己的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的定位， 嗯， 然后已经很清晰了，对， 对， 所以很认真的在去做音乐， 唱歌不能没有，学业也不能没有， 对，很认真的在去做音乐，很认真的在生活着，所以真的是很棒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哎，那在学校里面。 觉得很成熟，这句话说出来，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包括他自己的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的定位， 嗯， 然后已经很清晰了，对， 对， 所以很认真的在去做音乐， 唱歌不能没有，学业也不能没有， 对，很认真的在去做音乐，很认真的在生活着，所以真的是很棒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哎，那在学校里面会有很多你的小粉丝吗？ 嗯，不敢说很多， 你看又谦虚了，就那一丢丢，一丢丢，现在都在刷屏， 就那么几万人是吧？ 对， 那也没有，不至于， 没有没有没有，确实一看这个人气就很高，主要是因为声音太好听了，歌曲又 很暖心， 对，歌曲又非常的优质，所以就还是很吸粉的。 哎， 对， 没错啊。 那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声音很暖，然后包括他的就是我们嘉浩的性格也是那种暖暖温柔的这种男生的性格，那你有没有在音乐上做一些突破自己性格的东西？因为今天其实前面带来的歌曲略微带一些温柔啊伤感啊，就各种各样的，嗯，都是慢调的这样的音乐， 是的， 嗯， 对，风格差不多。 嗯， 对，嗯，会陆陆续续会尝试更多的风格吧。 嗯， 对，最近也在尝试中国风， 中国风， 对，属于我们中国的音乐也在尝试。 哦， 对， 其实现在就在不断的去尝试的过程当中。 是的。 嗯，那是自己最擅长的是哪一种？ 最擅长，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我最擅长的， 还在慢慢的 往前 摸 索。 你看他说话真的是带有成熟音乐人的风格，就是 特别严谨。 对，很多成熟的音乐人，我们在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说现在还没有就是找到最满意的，或者是最成熟的，最适合自己的，因为他们要有更高的目标，不断的往上去爬。 我不能说我今天唱到这儿，这个就是我最好的。 对的，对的，哦，这个已经是很成熟 了，这个很厉害了， 对，很厉害啦，很成熟啦。 对，不仅歌唱的好听，话说的还这么美。 对，没错。 OK 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更多好听的歌曲。 嗯， 刚刚啊，这几首歌呢都是来自于嘉浩最新的这张 EP 当中的单曲。哎， 嗯，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最动听的名》，最 姓名， 最动听 啊，最动听的最动听的很多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是最动听的姓名，是要比歌曲更动听吗？我们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名字是谁？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来自黎嘉浩的《最动听的姓名》， 一起来听。 屋檐上那盏被风轻轻吹动过的风铃。 唤醒你我那些美好的曾经，我最喜欢你笑的表情，目不转睛，心动是爱你最好的证明。手心里紧握的小仙草等待着你光临，那时我们的爱香醇而甜蜜，不管未来有什么天气，用我的梦让每天遇见你都很新鲜。我想说我听过，只是想最动听的是你姓名，一想你天就放晴。你的名字是一道加了糖的风景，我才会有很甜的记性。我想说我做过最对的决定，爱你这件事情关于爱天然透明。我想到的未来是和你在一起的场景，都在我的日记里固定，我想念给你听。 不好意思啊，有一些小紧张。 没有，大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多多的看一下我们嘉浩的表情，很帅，而且是会放电的，真的真的 撩人的感觉。 对对对，我刚刚想等最后再说的，结果忍不住了。 继续听歌吧，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手心里紧握的小仙草等待着你光临，那是我们的爱香醇而甜蜜，不管未来有什么天气，用我的梦让每天遇见你都很新鲜。我想说我听过，只是想最动听的是你姓名，一想你天就放晴。因为你的名字是一道加了糖的风景，我才会有很甜的记性。我想说我做过最对的决定，爱你这件事情关于爱纯洁透明。我能想到的未来是和你在一起的场景，都在我的日记里固定。我想说我听过，只是想最动听的是你姓名，一想你天就放晴。因为你的名字是一道加了糖的风景，我才会有很甜的记性。我想说我做过最对的决定，爱你这件事情关于爱天然透明。我能想到的未来是和你在一起的场景，都在我的日记里固定，我想念给你听。 天哪，好温柔的声音，我刚刚看到大家的留言真的是刷都刷不过来了已经。 对，真的啊，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我们黎家浩的最动听的姓名。而且同时还有很多网友说，哇，好动听，好黏黏的情歌。 对，我刚刚突然想问， 对，我觉得这个词很好， 好黏黏的声音。 对对，好黏黏的声音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暖暖的，然后又有黏腻感，就是跟谈恋爱的感觉一样。 哦、 然后还有朋友说很想去，我现在都已经记住大家留言，很想回到十八岁的时候再体验一种就是那种初恋的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哈。 对， 各种各样的这种。留言现在我真的是已经刷不过来了， 太多了。 阳光大男孩， 对，然后还说好可爱的嘉浩，失误了也好萌呀。 而且 感谢大家啊， 嘉浩的表情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有提示，真的是非常的可爱，而且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在用表情也在放着光，好像真的是在每个人向对每个人表白一样， 很勾人。 对，而且刚刚我还看到有网友在表白我们的嘉浩，说最动听的姓名，然后后面一个横杠就是 你的名字叫李佳浩。 李佳浩， 对对对， 爱惜在香烟 了。这个应该是我看到的最感人也是最直接的一个表白了，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哦。 对，这首歌名叫做最动听的姓名。佳浩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去稍稍的改动一下这种比较甜一点的情歌？ 是什么意思？ 就像这首歌一样。 对，就像这首歌一样。有没有想要把它们变成那种酷酷的感觉？就是稍改一下这种小清新的风格，这种甜甜的风格，然后变成那种酷酷的大男孩那种。 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可能性格也是这样子， 偏暖一些。 所以都是后话，看我能不能突破了。 没准突然有一天下次佳浩再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突然发现哇天哪，换成了一个非常酷又帅，然后同时还就是帅到没朋友的这个。哎呀妈， 快把镜头切给你， 我看一 眼。刚刚镜头在我 刚刚在冲、就是、 我们重演一遍啊。 好，我刚刚说了什么？ 3、2、1 action。 对，哎，我想象一下未来某一我看到了，你看我没有说这一点点。你最帅，你最帅！ 这个戏精可以了。 真的是，真的是，而且很自信，很可爱。而且我相信，在未来某一天，他一定会带来更多更多风格的，不仅是帅啊，可能还有更多的尝试。对， 对，没错。我这突然找到了一条留言，我的天，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学过？ 这个、很用心了， 这个很棒的。 我觉得待会儿可以让佳浩把这个唱出来。 要不这条留言让佳浩来好了。让佳浩来读好了。 来，我把手机递过去。 对，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啊！这个很少看见有我们的朋友这个这样评价我们的这个歌手 啊。再次提示，因为我们大家听到的都是他的真声， 对， 就是所以说他真正的声音就是这么的暖，这么的这个黏人啊，用那个词来就黏人心吧，就勾心啊，这种感觉。对，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厉害。好，我们来念一下网友的留言。 好的，你在我眼中最迷人。你歌在我耳畔最动听。你的歌声婉转动听，让人赞口不绝，让我心潮澎湃。此音只因天上有，人生难得几回闻。优美的歌声在教堂内缓缓回荡。 哇， 谢谢这位朋友。 我想提一个问题，你现在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开心。对，除了开心就是激动兴奋。对， 有没有感觉有一点害羞？ 会有一点。 我是觉得佳浩已经把大家的代入感很强，带入到了各个情境当中。刚刚是一个童年的房子，然后现在可能想到的是 18岁的恋爱。 对，然后还有什么关于教堂，一般这个声音从教堂当中去穿过，就很纯净的这种声音。所以真的代入感是非常强的哈。 对，没错啊。说了这么多呢，这个时间呢也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8:53了。这个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 是的。 对，但是看着大家这么大的热情呢，我又不好意思结束它。 那怎么办呢？ 主要是想多收点礼物，你们知道吧？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对，其实今天佳浩呢还给我们准备了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环节吧。 没错，这个挑战环节啊，就是我们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才告诉他有怎样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先走一段片花，让他稍微的准备一下，一起等他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 看今天的挑战内容是什么？ 没错，因为我知道，像我们的佳浩，你是来自哪里？ 我来自广东佛山。 广东佛山，佛山啊、那所以今天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唱粤语歌？ 因为 这个问题我把它难倒， 这个问题有点 我错了， 来，对对对， 我错了。那这样，为了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 还 知道 也是有原因的，其实 也什么原因啊？ 是的，因为始终说的话，粤语也只是广东一带会 听得懂 哦， 对， 所以很贴心了，怕我们就是接受不了， 哎，这个真的很贴心， 对，很贴心。那这样，因为像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因为我知道看我们直播的肯定不仅是北京当地的，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你的粉丝们，那不如也让他们大饱耳福，因为我知道你很会唱情歌，而且很会唱粤语的情歌。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这个挑战的环节，让我们把这个坑终于给嘉浩挖下了。 嗯，是的。 跳不跳呢？反正我们给他拉到这儿了啊。 对，最好边唱边跳。还是唱歌吧，静静的唱情 歌。对， 好的， 对对对。 最后这首歌曲，嘉浩准备带给大家什么？ 就是用粤语的歌曲吗？ 对， 用粤语来表个白，唱个情歌。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小段的，清唱一小段的。张学友的《只有你不知道》。 哇哦，学友大哥的歌哦，一起来听。 那把时间交给你，把话筒也交给你，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嗯， 好的。 只有你不知道。 我准备一下。 好，只有你不知道。嗯， 只有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呢？ 又不知道什么？ 我们俩又衍生出来两个问题。 好，好，可以随时开始了。 好的， 好的。 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能令天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未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 哇 哇哦， 好听，一句都没听懂。 好听好听，是真的好听。 好嘎的更啊，啊不，这个好像不是粤语， 这是 台湾的， 对，这个是闽南语。 好，我都没有听过。 我好中意你啊！ 啊，我好中意你啊！ 普通话翻译可还行 ？OK， 这个像那个歌词版本的，就是很多歌当中说"我好中意你，你好中意我"之类的。对对对，但是真的很好听，很好听。 对，真的很棒啊！ 嗯，而且很正点的一首粤语的情歌。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他唱自己的歌也好，唱别人的歌也好，我觉得都是那种暖暖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哈。而且我相信，在未来你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好听的音乐。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找到你的音乐，找到你的现状，或者是未来的一些行程安排？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黎嘉浩，黎明的黎，嘉年华的嘉，浩浩荡荡的浩。对的。 好，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了你的这个 slogan 了啊，就是 非常棒， 非常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每期节目开头我就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嗯。 大左的大， 嗯， 大左的 左 ，OK， 好， 反正你们也找不到， 妥妥的。我们网友说妥妥的，要关注了。同时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个又在不停的在刷礼物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好了，这个我们的节目呢时长有限，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啊。虽然很想在嘉浩跟大家分享歌曲， 是的， 但是呢这个也没有办法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刚刚嘉浩也说了，说怎么样可以找到他的音乐，找到他的现状，找到他的安排啊。 大家也可以通过就是。QQ 音乐或者各大音乐平台 搜索你 的名 字，要不再来一遍，给你两秒钟的时间。 黎明的黎， 黎明的黎，嘉年华的嘉，浩浩荡荡的浩。 好嘞， 好嘞， 去关注喽， 去关注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我是大左， 我是月月，也要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哦。 对，好了，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